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谭燕西深深地抽了口烟，一时间更觉烦乱。家里头太多周米的东西了，衣柜里给他备的几身换洗衣服，浴室的牙刷、洗面奶和整套的护肤品。前几天他还在沙发的缝隙里摸出来一根黑色的发圈，那时他刚从魏城那儿得知人飞东城的机票已经定了。撂下电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着 得叫家政过来把这屋里彻彻底底收拾一遍，不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打包扔了。 然而等着很冷的心情一过，谭燕西终究也没这么去做。一会儿有人来敲门，是谭燕西头天叫莫妮卡帮他预定的早餐。谭燕西冲了澡，坐去餐桌旁边，却不大有胃口，只喝了半杯柳橙汁。他今日没什么安排，难得空闲，但或许没这享受清闲的命，呆屋里焦躁得很。又点一支烟，想着找点什么事情做。客厅里转一圈，看见楼层管家前几天就帮他领回来的一只包裹，挺大一个纸箱，及膝盖那么高，靠客厅的墙壁放着，也怪碍眼。最近忙得一回家倒头就睡，始终没空拆。他去书房里找到一柄美工刀，回客厅把纸箱子拆开，但只看一眼便关上了。真不觉得意外，这就是周迷的性格干得出来的事。他只是觉得无奈，叼着烟自顾自地笑了一声。 唉，迷迷这就矫情了。 周迷要两袖清风地走，可谭燕西也算不得一个好情人，名利一样都给不了。周迷既没求着名，连实打实的利也没捞到。 这傻姑娘啊，到底图我什么呢？ 中午谭燕西往姚妈那儿去了一趟，她左右是闲不住，过去给姚妈解解闷子也好。姚妈知道谭老爷子在病重，儿孙子女轮番孝敬，照理谭燕西没空往他这儿来，食材都比平时备得少。今天他临时过来了，他叫他先坐着，自己马上出去买个菜。老城的好处，生活设施齐全，外头走不到一公里就有菜场。姚妈去了没20分钟就回来，拎着条鲜鱼，喜滋滋说，今日炖豆腐鱼汤来喝。姚妈手脚麻利，半个多钟头三菜一汤就端上桌了。谭燕西实则没什么胃口，嘴里觉得淡，尝不出来什么味道，只喝了两盅鱼汤。姚妈打量着他， 祖宗你是不是生病了？ 姚妈放了碗起身离开餐厅，一会儿折回来，手里拿了支耳分枪给谭燕西量了量，38.5度。姚妈知道谭燕西的性格，除非自愈不了的病，她轻易不爱去医院，也不劝他。等他吃完了饭，拿了温水和退烧药来，叫他先服了，上楼去睡一觉，看看烧退不退。他又念叨着， 要不把周姑娘叫过来，我看她在你总能好受点。 她换工作了，要离开北城。 什么时候走的？把人带过来呀，我做顿饭当是践行呢。 谭燕西不说话了，他没跟姚妈说跟周迷已经断了的事，实在的思绪茫茫，或许是因为发烧，整个人行尸走肉似的，脑袋都转不动。他扶着栏杆扶手，轻一脚重一脚地上楼去，进卧室躺下。 歪靠在床头，费力地睁眼，那衣帽间的门只敞开了一线，叫他忍不住想去推开看看，是不是人在里头，是不是正对着镜子换衣服，像一段双白的月光流淌而下。意识介于涣散的边缘，突然手机响了，他急忙接起，却是莫妮卡，告诉他， 那文件被一个闪送送回来了，我刚签收的。 啊，你拆开看看，钥匙在里头吗？ 片刻，莫妮卡回复他， 也在。 啊，知道了。 谭燕西一觉睡到了下午四点多，醒来烧应该是退了一倍的汗。他去浴室冲了个澡，换一身干爽的衣服下楼去。姚妈闻声过来，问他：“ 烧退了吗？”“ 啊。” 姚妈不放心，拿来耳温枪再测一次，松口气：“ 哎，你坐会儿。”我去给你冲杯柠檬水。晚饭可有什么想吃的？ 你随意。 谭燕西走到窗边去，一手抄在口袋里，往外头看。灰白的天色，上空千云堆积，有什么正轻缓地飘落下来。细看，原来是下雪了。姚妈把柠檬水放在餐桌上，叫谭燕西过来喝。喊了一次人没来，喊第二次人还站在窗前发呆，那身影瞧着穷穷落落的，叫他不由得想到他小时候半大点的孩子，作业做完了就去门口的楼梯上坐着，一边看书一边等，十回有九回什么也等不到。姚妈见不得他这样，心里发酸，走过去笑问： 瞧什么呢，这下雪也没什么稀奇的。 谭燕西没做声，姚妈待了一会儿也没听见动静，直觉还是就放她一个人单独待着。她是这样的性格，不想说的一个字也不会往外吐露。她转身准备走，就在这时谭燕西方出声： 你瞧啊，我的绿衫却飞走了。 这时节哪来的绿衫却？ 谭燕西只是笑一笑不说话。谭老爷子今年的寿辰便不似往年的繁花锦簇，依谭燕西父亲谭振山的意思，不若就叫老爷子出院回家吧，在医院也不过每日吊着药水，回家了叫私人医生在跟前看护也是一样，真遇着什么情况，救护车也不过七八分钟。谭老爷子住家属院的老房子，独门独户的三层楼，八十年代建的，带个小院，里头一棵枣树，一方深井，井口建青苔，舀井咕噜还真从里头打出水来。这里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尤其把西瓜搁在木桶里掉进井里镇上半日，提上来剖开，甜丝丝凉津津。这些都是谭燕西在家宴间听堂姐谭文华和大哥谭千北哄老爷子开心闲话家常时提起的。他的童年自然没这些天井青苔凉西瓜的日常，老爷子常呵呵笑问： 哎呀，文华和千北那都是在这院子里长大的，往后我百年了，这屋子分与你们姐弟两人，谁更合适啊？啊？ 其实依堂姐谭文华和大哥谭千北如今的事业，谁真的稀罕这么一处破房子？稀罕的是老爷子的态度。以前谭燕西小时候， 樊老爷子与堂姐谭文华和大哥谭千北在家宴上共叙天伦，回去之后尹寒玉必得向谭燕西发一通火。 瞧你整日陪老爷子摆弄那些破围棋有什么用，关键时候这里头有你的什么事？ 而今谭振山把老爷子接回家，个人心里都已在嘀咕，都晓得依照老爷子现在这个状况，左右是这个新年了。倒真不止尹寒玉一人心思活泛，堂姐谭文华、堂姐夫、大嫂面上堆笑，心思都写眼里了。老爷子这遗嘱是立了还是没立呀？老爷子回了自己家里，精神头倒好上了许多。生日这天雪晴了，保姆帮老爷子换了一身新衣裳，谭燕西和大哥将人扶上轮椅推到客厅里。今日没客人，就自家人连带着几个亲戚，尹家是派了尹策过来，谭千北的女儿谭明朗搬个小凳就依坐在老爷子身边，太爷爷长太爷爷短的叫唤，拿出个相框说是自己最近在学剪纸，照着太奶奶以前留下的纸样子剪了一个寿字给太爷爷做礼物。嫂子适时帮腔两句，说谭明朗没日没夜地练了一个月，就为了给老爷子一个惊喜。厨房那头，堂姐谭文华带着她的儿媳在包饺子，堂外甥子给老爷子包橘子，白落都撕干净了才递到老爷子手里去。堂姐夫捡些哪家婚嫁生子的喜庆事儿说与老爷子听，任哪个外人看见都觉得这儿孙绕膝的情景一派分心。可局里的每个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殷勤的功夫不趁老爷子上清醒的时候摆出来，那就真来不及了。尹寒玉都隐隐觉出了危机感。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